是我今生最美的一刻，渴望投入你温暖的怀抱，月光下我和你手牵着手，相知相守到永久。牵着手，相知相守到。